天好到那不就错了吗？好了好了，真吧，天就难办，我又不是不敢。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成长之中。

难以割舍，太多的事没有做，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